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 Oh,

소노는 민나이다 연구스텐데 그래야 번역 샤이맨 부하나 이거 오이그이가 오이그그마 버르마이 자스다가 다우레는 대다 간다야 담풀 간다 두가 나이다 이 노름 샤서 오이가 꼭 오이가 그마 퍼마이 자스다가 다우레는 대다이 오이가 그마 퍼마이 자스다가 다우레는 대다이

寂寞大 悠扬的琴弦伴随我唱起欢乐的歌，哈里木河，故乡的河，你用柔枝把我养的母亲河。当我骑着骏马天山行喽，好像又在你的怀里轻轻的颠簸。当我穿过炽热的沙漠，你要流进了我的心窝窝。塔里木河，故乡的河，我爱着你呀，美丽的河。你不懂得悠扬的琴弦伴随我唱起欢乐的歌，塔里木河，故乡的河，你用乳汁把我养的母亲河。我跟着马儿离开了家，哎，我跟着马儿离开了家。 手还带着水葫芦， 啊，水葫芦， 手里还拿着冬菇啦。这新的桥还是上船，孤儿搬大树，哎，你呀你上来。 年轻的姑娘们嘞，年轻的姑娘们晒晒的看嘞，看谁能踩着我，看谁能踩着我还要吃呢。去赶集呀， 我的船引来了天山的水，他说是要去看一看，哎，看一看那里的好庄稼。 我看过了， 他里不去是一座最难河吧，我们大叔一定得一定去看看。 不对， 天变得这样傻，想上金钱什么日子，看看马儿驮的什么，送给谁？ 解放军。 要谢光荣花献给他们的，光荣旗献给他们的，他们都有一颗火热的心呢，告诉人民把他们夸哎。 他们不拆了却带走，他们家沙漠变亮天，他们家革命开鲜花，幸福和他们分不开，他们和我们是一家， 金钱是八一见人间，我心里有说不尽的高兴花， 有说不尽的高兴花， 乡亲们派我当那标尾，慰问解放军上上台，来来哈哈哈哈，快点快点快点， 乡亲们派他当那标尾，慰问解放军上上台，乡亲们派他当那标尾，慰问解放军上上台， 这里是华夏神韵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下面的精彩节目。